人最懂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手泪一

Yeah.

过了再见，空位一张无人来听见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 想你。

心中的动静，其实怎可以释？我已经记得再三细心的言语，也是不懂怎反应，但太多太多细作眼光境界，让我每每恐怕令你误解。若你都明白，都不必太介怀。身心飘中望我境界，我恐怕你总强装。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